OK，时间到，我们就开始吧。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借着Ferguson 牧师赐给我们这本书，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来思考，思考你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求圣灵他自己。在我们中间动工，帮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领受，能够明白，也叫我们得着益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今天我不太确定我们会不会 cover 全部。你们有念这本书吗？你等一下哈。小玉，你的有打开吗？你们有读吗 有， ？OK，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张我觉得很好，之前有一点硬硬的，但是我觉得这完全把我们要的那种提供出来，我觉得很好，就是常常成圣的过程，那种对罪的诠释啊，其实解释得很好。 OK，我们看一下，今天就是第七章是特别讲到圣灵是圣洁的灵，它其中一个主要的工作和特征就是，它叫我们成圣。修愿姐，我想把你的。麦克风关啊，对，好，这边我们已经看到前面的两个小段落，我们今天是从133页开始看，133页下半部，他说基督为我们成圣，首要的 Ferguson 提到有一个所谓大纲性的宣告，出于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话。是大祭司的祷告中的这一句话，《约翰福音》17章19节：“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什么意思？他为我们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叫。我们也因真理为圣。所以很明显，耶稣一生的顺服，就按照这句话来说，不只是因为他，顺服父，为了自己的缘故，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顺服父。一次也没有违背。加文会说，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活出圣洁，这边有提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边有一个相关的神学概念，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到，就是耶稣的，他的顺服，他所有的顺服都是归算给我们的，算在我们的身上或我们的头上。包括所谓积极的顺服和被动 （passive obedience），在神学上，所谓被动的顺服，就是耶稣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为我们的死、我们的罪得饶恕。但绝大部分的改革宗神学家会说，不止如此，他的。不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罪得饶恕，他更为我们活出一生的顺服，好叫这个顺服也归算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以不止罪得饶恕，还被 积极的称为义人。所以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称义不只是指罪得饶恕，更有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我们确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义归算给我们。 OK， 就是他必须为我们行出的义，就是亚当失败的地方，亚当代表我们失败的地方，基督必须代表我们成功。关于这点大家有问题吗？没有。这样子的话会有，在教材里面有，会不会就鼓励反律法主义？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活出义，而且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或他的圣洁、他的顺服归算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还需要成圣吗？接下来，会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下一个段落会接着。基本上是解经罗马书第六章来回答这个问题，这跟我们两个礼拜前讲到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吧，所以应该我们会有所熟悉。他说，基督是成圣的作者、带头者，他是完美的人，活出完美的圣洁，也就是说，他所活出的圣洁，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人，第二个亚当。所活出的圣洁，无非就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亚当本来应该活出的圣洁。Okay. Ferguson 说，提到这样子，我们就有份于上帝的本性。这个应该是在第134页。中文的翻译是，这是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性情那个字 phusei 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大多的意思是形式或者本性本质。So Ferguson 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有份于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就有份于上帝的圣洁，就有份于他的本性。这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厘清，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份于上帝的本质，直接参与上帝的本质，应该不是这么说。 OK， 但这却是说什么？这个有份于上帝的本性，你们觉得会是怎么样的彰显出来？在134页第二、第三段有开始在讲，是我们的人性在某种程度就是神化了吗？还是有另外一个方式，让使徒彼得可以说我们有份于上帝的本性？这方式显然并不是说我们的人性就神化了，或者部分的神化。这在神学上面基本上是大概是不能说通的。你要不是神就是人，不是造物主就是受造物，所以你不可能说直接参与上帝的本性而不变成上帝。 那人当然不可能变成上帝，但是的确，我们如果有份于基督的圣洁，我们就有份于上帝的本性。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效法他，如果我们有他的样式 ，by imitation， 如果我们照着之前第五章与基督联合那章，还回到那章的内容，思想的话，我们大家就知道说，有份于上帝的本性无非就是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有份于基督，效法基督，我们就有份于他的圣洁，我们就成圣。So Ferguson 在第134页的第二段会说，成圣就是成为上帝的样式。然后他在这段的最后一句说，真正的成圣也就是拥有真正的人性。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人生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在犯罪当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就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那我们被拯救，我们就是与基督的联合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是效法基督，然后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有点就是新创造，或者是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人的按着他的形象创造的。 Yeah， 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没有很复杂。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说，你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创造的人，有他形象的人，你必然就是一个成圣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徒才是真正的人。你听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可以讲的再详细一点。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失去了上帝的形象，窄义的形象，就是原来有的圣洁、公义与知识。但是广义来说，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之前好像在上个礼拜的主日学有讨论，广义来说，我们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就是说，你如果因为人的定义就是有上帝的形象，你没有上帝的形象，你就定义上就不是人。所以你在某种程度仍然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某种道德的能力，判断道德是非的能力。但是窄义来说，我们确实，我们这个上帝的形象，不管我们是不是有判断是非能力，这个上帝的形象已经遭到非常彻底全面性的破坏。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称义成圣的时候，当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创造的时候，你可以说圣灵将耶稣基督的人性在复制在我们身上。或者你要说效法他的样式，你要说效法基督，无非就是效法是我们所做的，但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将他在上帝儿子的人性中所塑造的那个 pattern， 那个模式，在施展在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有圣灵的圣徒的身上或生命之中。所以我在教材里面的那个最后一个，基督在其人性中的成圣，透过圣灵的工作施展与实现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这样才是不只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才是真正的在恢复主的样式， 照我们主的样式，就是有他的知识、圣洁与公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个才是真正的做人。或者你可以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了一个，他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他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他的圣灵在将他生命的模式施展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因此圣徒定义上不可能不效法基督，也不可能不成圣。所以，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没有效法基督，或没有成圣，或者没有任何这个迹象，他的问题是他怎么能够不成圣，而是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Okay. 所以就此来说， Ferguson 会用那个字眼，就是说基督是我们成圣的资源 resource， 或者是我们成圣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基督是我们的圣洁的意思。所以这我已经开始回答说，如果他为我们成圣，他的圣洁又归算在我们身上，那我们需要行出圣洁吗？我们还需要吗？答案是当然是。因为对，圣洁的确不只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身份， right？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就是确定的成圣的身份，我们都是圣徒。但如果你真的是圣徒，被赐予这个身份，你必然也会活出，你必然也会有成圣的过程，你必然也会顺服，你必然也会效法基督。因此，之前这个问题就是反律法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犯罪越多，那叫恩典越加增多，在罗马书六章第一节所提出的问题。保罗可以，当然可以说，当然会几乎本能反应说，岂能如此？你有这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是赐予你的，是圣灵在你生命中所制动的，将基督的生命复制在你的身上。你有这样子身份的人，你岂能不活出基督的生命或效法他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基督为我们成圣这一段。没有问题吗？以琳姐 OK 吗？ 对，成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在人的作为的部分。 Yes， 我只是在想说，你刚刚说很多基督徒他们已经都成圣了，但是如果从他们的行为看，好像他们还没有成圣。 这是讲就是光有名号可是没有实质的那样子的人。我信耶稣，可是完全你从他的生命之中看出任何效法基督的迹象，这样子你就必须说，哇，你其实不是真的基督徒。Right？ 对，这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信耶稣，可是我从来不认识他，也就根本无从效法他，无从按照上帝的定义，就是有他儿子样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么真正的问题不是说他怎么能够做一个基督徒而不成圣，真正的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有基督徒的名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我们这么说好了，是不是一个圣徒？因此成圣，神学家，有些神学家会说，你可以用两个层面来看，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明确的教导，就是成圣有一个是一个已经有的，已经成就的地位或身份。你们是圣洁的了，你们从前是那样，你们是圣洁，哥林多前书六章。成圣就此来说是一个地位，所以 保罗可以称基督徒为圣徒 right？ 但成圣也很明显的是一个过程，有了这个地位的人必然也经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是的，我们在地上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也不断的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或者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仰望他就越来越荣上加荣，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是在灵里面所产生的。Okay. 因此这其实就是我们上次宇轩受洗的时候用讲到的这个脉络，罗马书六章整个的脉络。是的，你有这个身份，而且是的，这个是上帝在救赎历史之中所成就的工作，如今在施展在你身上，这是赐给你的，这是你的身份，这不是你做的。但是领受这个身份的人怎么可能也不活出这个身份，不对罪死，向上帝活。 OK，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与基督有份， Participation in Christ， 或者你要说与基督联合好了。这边有提到在135页第一行，这边说在道成肉身之前，就是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之前，他说成圣是在逐渐的形成之中，是有一种相对的模糊性。这句话意思就是相较于我们这些在道成肉身之后的人，旧约的圣徒对他们来说，成圣的确是有一点模糊的，是逐渐在形成之中。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圣经所讲，所有的律法，所有的仪式都是要来之事的那个影子 right？ 指的是什么？那真体耶稣基督。这必然是在救赎历史之中，旧约的圣徒虽然他们的成圣的规范比我们更具细迷迷具细细节，上帝在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一条一条列出来的，你吃什么不吃什么，你可以和什么人结婚，你可以住在哪里，你可以哪些人可以拥有地土，哪些人不能等等，这些都规范出来，是在那个时候规范给他们的成圣的方式。但是就算是这么的具细迷疑，这么的条条规律，仍然是与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条例的人来说，相对来说仍然是模糊的，因为那些都是要来的事的影子，我们已经得到真体。 OK， 但他这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是，律法的目的永远是恢复上帝的形象，永远 always， 我会翻译成总是，律法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总是要恢复人上帝的形象，包括旧约的律法，在那个时候是帮助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活出上帝儿女应该有的上帝的形象。你注意，这个就是在讲的所谓的神学家会说的所谓的律法的第三功用。律法无非就是反映上帝的本性，告诉人该如何按照神的规范活出他的形象。所以我们会说，是的，人无法靠着行律法称义，人无法靠着行律法得救，人无法靠着行律法恢复上帝的形象。但是律法的功用原来本来就是要帮助人，告诉人，叫人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因此不是凭着律法，乃是凭着信心得以称义，得蒙救恩的人必然也要活出律法，因为你得救的目的无非就是恢复上帝的形象。 因此在某些意某一个意义上来说，律法对得救的人的要求更高，因为我们被赐予守律法的能力，律法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叫我们无可推诿。OK， 在你们的教材上面，我有一道是说道成肉身，与基督联合行律法，这个都是相关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分开的概念。怎么说？就是道成的肉身，他在活在地上，就是完完全全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完完全全活出上帝的律法。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做一个人。而如今我们是与这个神人联合，这一位完全顺服的耶稣基督联合，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他的样式，也效法他，顺服，也行律法？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有份于基督，我们参与基督，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样子就凡他所有的都算是我们的了。若我们没有份于基督，我们没有与他联合，他有的再多再好，我们也无份，也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凡他所有的就是我们的，包括他的圣洁，他的成圣。而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圣灵如何使我们与基督联合？136页，有他这边有一句话，圣灵是借着信心，叫人能够信，借着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或者腓立比书啊，对不起，以弗所书3:17，耶稣基督是借着信心住在我们心中。这样子与基督联合的人，定义上来说就是向罪死向神活的人，自然就不能继续生活在罪中。OK， 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136页到这边。好，我们继续看好了。所以保罗讨论到这个新的身份的时候，他是用洗礼来讨论，在罗马书6章。所以接下来基本上是 Ferguson 在解释解经罗马书6章。我们的洗礼代表，如果是与代表与基督联合的话，那就是代表与他在死与生上面联合，受洗归入他的死和埋葬，然后与他一同复活，活出新生的样式。那么如果基督的死是像罪死，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是替我们死，是像罪死，好叫罪不在他做他的王，也不再做我们的王，那么我们也是一样。 死不能够再做我们的王，如果我们真的是与他同死同复活的人。所以基督的 死是像罪死，你可以这么说好了，基督的死是付上了罪的工价，好像罪不再做他的主子。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的用词是，他借着死打破了死亡的权势。或约翰欧文那本很出名的书是《基督的死致死史》这概念应该不会，对我们来说不会，就是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死反而打破了死亡的权势。因为是的，他为我们死，但是死亡不能够，他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但是三天之后父叫他从死里复活，称他为义，因为他虽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一次也没有犯罪，一次也没有退后，他顺服以至于死，因此父叫他从死里复活，将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So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是与这一个基督联合，与他整个基督联合，他的死与他的复活。 So 这样子来说的话，我们也必然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的人，也必然不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不是像罪活了，他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有一个新的主子。 okay, 我们是可以像做，不再是罪，做罪的奴仆，乃是做义的奴仆。这边有讲到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向上帝活，是一个末世性属灵的生命。 Ferguson 在137页有提到这句话，大家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137页倒数第二段，什么是末世性的属灵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其实就已经是末世的开始了。 嗯， 已经是一种进入末世的开始，然后他复活是像圣灵，我们又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也与他的复活，同样的就是在这个末世的历史当中进行着。 嗯，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是复活属灵的生命在进行中。 OK， 他这边主要是 Ferguson 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应该是沿用霍志恒和葛富恩他们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概念，特别是他们如何解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 他说那边讲到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OK， 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吹一口气就让活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哈，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句话并不是说，你要再看第44节那边所讲的， 看一下第四，对不起，我把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查经的时候，在这两节经文特别花了好像两次讲。第四四节说，所种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既然有血肉的身体，也就有灵性的身体。然后接下来就讲说，首先的亚当是有生命的人，或者有灵性的人，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讲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是有灵性的，或者有生命的人 ，pneuma， 吹了一口气在他里面，叫他活的那个人。但那并不是人最终的目的，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得荣耀，得到复活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5章是说什么？属灵的身体，不是属血气的身体。得荣耀不会朽坏，属灵的身体，这个是人最终的目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通常会解释为，哦，耶稣他本来就是末后的亚当，他本来就是叫人活的灵。其实如果你看第44节到第45节，原来意思不是，而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也是成了有血肉的身体，但是他经过完全的顺服，他透过上帝的测试，好了，就是亚当在园子里面失败的地方，因此得着了上帝赐给人本来应该得着最终的目的，就是当我们的主他，所以他必须有复活。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复活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意义，在他的个人生命历史和救赎历史上面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借着他的复活，他原来道成肉身成了有生命的人，他也借着复活，因为复活他才成了赐予生命的灵。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人，最后的人，他所末后的亚当，他所成就的是第一个亚当没有得到的。这是说，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以后最终的目的也是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有灵性或者属灵的身体。也就是说，最终的末世的生命必然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之前在查经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没有身体，而是有个全然属灵性的改变吧，你要这么说。而这个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得着这个生命，而透过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动起来了，还没有完全得着，但是已经发动起来了。OK， Anyway， 有问题吗？所以接下来，接下来那个 Ferguson 就在讲说，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之后所讲有一些用词，就是这些用词怎么定义我们，特别是在138页到139页这边讲，如果我们是与基督联合，而基督如今现在他是已经复活，得到一个或者进入他的人性，按照人性来说已经进入那属灵不再朽坏得荣耀的那个生存状态，好了，属灵的生存状态，如果我们是有份于这位主的话，那么这也表示我们也是有份于这个还没有完全得着，但是已经必然参与也必要得着这个最终的属灵的末世的这个身份，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在地上生命中发动起来。那么如果是如此，这会叫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有什么样子，就是 Ferguson 在 第138、39页这边所讲，所以他用一些字眼，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字眼，他说罪深，罗马书六章六节，这个罪深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来与亚当联合的这个生命。救人，救人是什么？特别是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的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罪了。罗马书六章六节。 OK， 我们先看罪人，救人这个意思，简单来说，顾名思义，就是以前的我。旧人的对比是新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或基督的新创造。而这个旧人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就基督来说，我们还有没有旧人？没有 ，Yeah。有的时候，这旧人可能跟中文的那个老我会混在一起 ，Right？好像我们基督的生命是同时有新人和旧人在我们的里面这样互相挣扎。No， 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说你已经没有旧人，如果你真的得救，如果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的话，那旧人就是旧 No， 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你已经没有旧人在你里面，所以不要把它想成好像就是那个老的旧的我和新的我不断的在那边挣扎，不知道谁会得胜。 No，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旧人已经被治死了。OK， 已经使罪身灭绝了，或者这个罪的身，属于罪的，在罪权势之下的生命，好了，已经完全失去效用了，失去效力。灭绝或者失去能力，不再有效力 ，render powerless， 就是罪已经不在信徒上有权势，因为那个有权势的身体或者旧人已经不在了，已经脱离了罪。我们看一个，脱离罪是什么意思？至少我们可以马上否定的，就是这并不表示脱离罪的人，罪身已死的人，或罪身已经没有效力，旧人已经消灭的人，不再犯罪，这没不是如此嘛？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都可以证实，这显然应该不是保罗的意思，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说，就算不是他的直接的意思，他也没有在这边说，这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向往的合理的成果结果。也就是说，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在地上有不犯罪的可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140页，请说。 不再对罪负有责任。 也就是说，不再对罪负有责任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说我对我的老板，我必须要对他负责。No, 我已经，那你已经不是我的主子，我不再需要对你负责。也代表，当然也是不再需要付上罪的公价，我不再欠你了，因为有人已经帮我偿还清了。 我不再，这个欠就是，其实我就不再受罪的惩罚，我就不需要再死了，或者永远的死，因为有人已经为我死了，有人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经历地狱，他领下那火一般的洗礼，充满上帝愤怒的杯等等，也就表示说，脱离罪就表示我已经脱离罪的权势。虽然罪的仍然是在我的生命中仍然有，但是我已经不在他的权势之下。之前旧人或在最深的状态与亚当联合的状态是，我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我根本就，我必须对他负责，我根本就没有不犯罪的能力和自由。但是如今那个人已经死了，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不再欠他了，我不再必须听他为所欲为，任他布置。我现在被赐予能力和自由，不需要再犯罪。虽然我们承认，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仍然有残留的罪在我们内里面，必须得不断致死他，活出新生的样式。但是我们可以致死他，可以活出新生的样式，不再受他的操控。所以这也可以用已然和未然的概念，就是罪的统治已然结束了，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未然根除。什么时候罪的存在要全然的根除？就是我们见主的那时，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全然不犯罪。所以要说活在今世的圣徒全然不犯罪，或者可能全然不犯罪，这是所谓的过分发达的末世论 ，right?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过分发达末世论无非就是将只有在末世最终圆满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把它移到今世，然后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就是过分发达末世论。所以在141页 Ferguson 会说，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圣徒是活在两个世代的，活在圣灵之中与基督联合，活在两个世代之中的生命。两个世代当然就是指基督已经来了，基督还要再来，已经活在末世但仍未完全得着末世的那个生命。所以 Ferguson 在141到142页有用那个 D-Day 和 V-Day， 就是可能对西方的读者会比较熟悉。 D-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联军重新扳回欧陆的那一天，也就是预告说那个德军的德国的纳粹德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那胜利的日子 V Day 是必然会达到的，只是还没有完全成就。我们现在活的就好像是在已经登陆了，但是仍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胜利，在巴黎凯旋那个游行的那一日，但是必然会得到胜利。所以Ferguson 在142页说，罗马书的第六章一直到第十一节才开始提出一连串的命令。因为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像罪死的人，罪不再做我们主的人。然后再告诉我们该如何行，先身份再行动、okay? 或者上帝先动工拯救我们，因此我们动工，或者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就可以说成圣的确是神人合作。怎么说，你们教材里面有列出一连串的经文，我们也之前有讨论过。说改革中的神学家不会讳言，不会避开说 成圣确实可以用神人合作来形容。怎么说呢？上帝先工作，然后我们被赐予上帝工作的成果，就是一个新的身份，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有这个工作的人也必然依靠圣灵，按照神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成就是我们做，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行动的动机和资源，要用 Ferguson 的成圣的资源还有能力，都是来自于上帝，但是那行动却是我们做的。就此来说，我们可以说神人合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这边我们看一下牧里那段话，我觉得大概你们看一下教材里面，在143页。我大概有总结一下，就是他那段话 ，Murray 不是有的时候他写的东西不是很好读，我再总结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成圣，其实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并不认知基督像罪死的意义，我们不多思想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无法活出与他同死同复活的生命，无法成圣。Anyway， 143页到144页有哥罗西书。这边讲到的，他这边特别有提到的一段，就是说我们的成圣并不是说个人咬紧牙关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就是成圣，那个是没有效用的，就是那种禁欲主义，吃苦与吃补的禁欲主义，那个定义上不是基督徒的成圣。因为我们不仅是像罪死，我们不只是致死罪，也要活出新生的样式，也是像上帝活。你们教材里面好像是答也必要像罪活，那当然是错字，也必要像上帝或像神活。所以如果你只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刻苦己身。这外面看起来好像你可以用来夸口，我很谦卑，我刻苦己身，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不吃血，我也不怎么怎么什么，但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最终是毫无功效的，因为那不是出于上帝的工作。okay.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问，我们到底要如何成圣，不要讲的那么抽象，基督徒到底要如何成圣，你们觉得呢？ 要常常思想我们现在的身份跟地位，然后继续利用各种恩典的管道更加的认识神。 OK， 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心服的弟兄姐妹特别熟悉这个概念，我们该做的什么都是按照上帝的指定，上帝的上帝的设立好了，按照他的意思，按照他的命令，使用他所规范的方式，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恩典管道，领受恩典就恩上加荣。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们到底要如何成圣，这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回答。 但是有没有什么？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哪一点是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你没有办法成圣？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我们是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是怎么样？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就有他照他主的形象就恢复。所以知识上的渐渐的更新，我觉得也是蛮关键的。OK， 尤其是我们的主也是这么为我们求，在大祭司的祷告，他说：“求你用什么使他们成圣？”他向他的父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而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说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说这边也是关乎被差到世上的人，属于基督的人，基督为这些人祷告的，这些人也必然是效法他的人，有他样式。因为父怎么差遣子，子就怎么差遣父所赐给他的人。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OK， 这个我们刚刚祷告，叫他们也因什么真理成圣。So， 这个思想自己的身份，不断的回想，或者我们上次讲到说，基督徒生命其实是一个心智的生命，首要是一个心智的生命，你才可能有行动的生命。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怎么样思想你自己的身份，不是靠着建立自我形象的课程 ，right？ 不是借着喊话，你必须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而这知识是什么？是什么使我们成圣？什么使我们渐渐更新？真理。真理是什么？你的道就是真理。The word， 道，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明天讲到也会讲到这一段。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觉得奇怪，就是没有平常没有读圣经，平常也就是不追求上帝话语，不读上帝话语，不默想上帝话语，不太可能成圣吧？因为是真理使我们成圣啊 ，right？是只有在上帝的话语之中，我们才可以真实的、确切的按照真理思想我们的身份。OK， 所以有的时候会跟你要说弟兄姐妹谈嘛，就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就是很多，然后谈很多，可是。有的时候你会需要有耐心，但是最后会说你又不读圣经，你也不花时间默想上帝的话语，看来你也不是很爱听他的道。那你到底要怎样？你的生命为什么，以基督来说，你的生命为什么不会出问题才奇怪？ I don't know.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刚有提到神学家有归纳律法的三大目的嘛？ 嗯， 一个是反映神的本性，另外一个是不是让人知罪？ 对，我们通常会说律法 规范那细节大部分就是讲说律法会叫人知罪，这知罪也会叫人会逼使人归向基督，因为叫人知道说我守律法是无法得救，我必须要信靠基督。或者有人会说那个另外一个律法也会规范人不犯罪，这包括甚至是那个民事律法也有这个功用。所以你可以说前两个功用是叫人知罪然后规范人不犯罪，或叫人知罪然后把人推向基督。那第三个律法的功用就是这个功用是只有对重生得救的人才有效用的功用，就是叫人活出上帝的形象，或者帮助上帝的子民，规范上帝的子民如何活出上帝子民该有的生命。所以第三功用就是反映上帝的形象或活出上帝子民该有的，很明显的你听得出来是只有对基督徒有功效的。前面两个功用所有人都是叫人可以知罪，也可以规范人不犯罪，某种程度了，就是有祝贺的作用，但是没有办法叫人得生命。但是得生命的人也必然会遵守律法，那就是律法第三功用。